在清晨的路上，谁被我遗忘？我在深夜里旅行，谁被我遗忘？肩上的破旧行囊，能收藏多少坚强？不如全身赤裸，还给我那脆弱。明知这是一场意外，谁都不爱。